4. 采光照明要注意，台灯位置需关注。5. 线上学习要大屏，安全距离把掩护。使用电脑时，眼睛距离屏幕不要少于50厘米。6. 视频时间要控制，家长一起来督促。视频时要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观看电子屏幕20分钟后要抬头远眺20英尺外，也就是6米20秒以上。7. 饮食营养要均衡，睡眠时间要充足。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谁把孩子推向网络中卖萌，禁炒网红儿童，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让自家孩子在镜头前做吃播，导致孩子3岁体重就达70斤，故意给小宝宝喂酒，以此来拍摄其表情，以取悦观众。有家长将儿童打造成网红，并频繁接受商务合作，以获流量变现。一些过度消费网红儿童的行为受到诟病。专家表示，禁炒网红儿童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同时加强执法检查，一起堵住监管漏洞。还不会说话，就得习惯时刻在镜头前被记录吃饭玩耍的场景。尚才咿呀学语，却要模仿讲出网络流行段子，还在学龄前就要被安排学习表演各种影视桥段等等。打开短视频平台，越来越多的儿童被父母推到镜头前，当上了网红。不少视频账号单条内容动辄收获超过10万个点赞。然而，一些过度消费网红儿童的内容也传递出了负能量。日前，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针对直播短视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境直播，严禁查炒，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行为等。对此，专家表示，禁炒网红儿童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同时加强执法检查，一起堵住监管漏洞，也更需要家长的重视，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亲子音乐剧《小狮子大明星来了》，这部剧讲述了一只小狮子的奇幻冒险之旅。在辽阔的草原上生活了一群快乐的狮子家族，突然有一天，家族中一只叫阿乌的小狮子遇到了来自大城市的摄影师阿威，并阴差阳错地跟着阿威来到了大城市，经历了一系列诙谐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与阿乌一起体验一次美丽冒险的人生旅程吧。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7号，地点就在北京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目前还有80元最低票价。布鲁布鲁之深海奇遇记来了，淘淘在海边遇到了布鲁布鲁，因为岛屿的剧烈晃动，意外闯进了鱼人族世界。在魔法洞中，淘淘和布鲁认识了很多鱼人小伙伴，并且发生了一些搞笑且有趣的故事。但是因为淘淘是污染海洋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的人类而反目成仇。最后，淘淘和布鲁用自己的真诚获得了鱼人族国王和族人的信任，一场为了纯净新世界的战斗开始了。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28和29号，地点就在中杂东图剧场，目前还有54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有一顶神奇的虎头帽，给孩子带来自信、快乐和勇敢。这顶帽子的小主人是华裔儿童黄小虎，他所在的橄榄球队通过戴上虎头帽，神奇地赢得了比赛。新一代中国小移民如何与传统文化产生精神连结？民间头饰虎头帽演绎着童年生活的哪些喜与忧？如何让新时代的孩子体会到中华文明之美，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虎头帽》啊，童书的作者宝东尼老师，欢迎您。 谢谢，谢谢主持人。 嗯，我们看到《虎头帽》这本绘本啊，画风非常的可爱萌趣啊，它讲述了黄小虎父子的一个故事。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创作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因为呀，改革开放以后啊，很多的中国小朋友呀，随着爸爸妈妈的工作或者学习呢，也纷纷的呢跟着父母一起到国外，学习或生活。那针对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呢与祖国的联系呢，可能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爸爸妈妈带去的，一些从家里带的衣服呀，或者是一些随手的一些工艺品呀，来产生跟祖国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相关的联系。但是这些小朋友呢，因为生活在国外，实际上他们对祖国的文化呢其实是缺少了解的。那很多的这种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呢，曾经呢找过我，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小朋友创作一本既是生活在国外，同时呢又让这些孩子知道呢他们跟自己的父母的出生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图画书。那其实这些爸爸妈妈给我出的这样的一个选题呢，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让孩子了解文化这两个字哈，如果从字面上来了解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因为我是一个给孩子写故事的人，所以我想一定我们还是要通过故事来让孩子了解文化到底是什么，那文化又跟自己有着怎样的联系。于是呢，我们就选取了虎头帽这样一个中国小朋友哈，在很多的乡村呀，很多的一些中小城市啊，爸爸妈妈在孩子出生之后都会选择的这样一个儿童服饰，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连接上孩子与我们祖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联系。实际上呢，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呢，虎头帽呢，它作为这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其实在很多的城市都有。你比如说在福建哈，虎头帽呢也是当地的非遗的项目。那么很多的，比如说像是山西呀，像是陕西呀，很多的地方呢，他们或者是县里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或者呢，是一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以这些呢其实都一直呢赋予了虎头帽更多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呢，我们在故事当中呢就选择了福建，因为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也都知道，就是福建的围屋呢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在虎头帽这本书中呢，我们就运用了这两个跟祖国文化非常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是围屋，一个是虎头帽，我们把它呢当做了黄小虎的爸爸曾经住过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老家，是在福建的围屋。那么我们说爸爸小的时候呢穿过的一些衣服一些服饰呢，其中呢就包含了虎头帽，就用这样的一种联系呢，让我们已经出国生活的小朋友知道，我们其实孩子们哈从小呢也是生活在一种文化中，那这种祖国文化呢其实跟我们的衣食住行是密切相连的。那用了这样的一个虎头帽的元素哈，我们就编织了这样一个生活在国外的小朋友的故事，那就是虎头帽帮助我们的黄小虎的这个班级，然后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届的他们的棒球比赛的冠军。所以用着这样一个又具有现代故事的这种元素，又有着传统文化的元素，让他们互相呢这样连接起来。于是呢，让今天的小朋友呢既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找到自己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就是面貌，同时呢又能跟这个传统文化产生联系。所以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灵感和方式哈，为孩子们创作了这样一本图画书。 是的，听您刚才的介绍啊，这就是一本包含着中国的元素啊，同时有这个传统和现代文明互相交融的这样的一本有趣的绘本。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绘本当中啊，您所塑造的这个黄小虎父子，他们的童年呢在书中也都呈现了，是有一种对比的效果。那为什么会通过这种对比的手法来进行创作呢？ 对，因为呢，其实这是两代人的故事。那么两代人的故事呢，它就有着这样一个时空的，非常广大的这样一个空间感。那么这个空间感呢，其实用语言呢是很难呈现的。但是呢，特别好的是，我们运用了绘本这样一个方式，它就可以通过爸爸的小时候和黄小虎的这个童年呢，做这样一个穿插的对比。只是用画面，我们就能跟孩子们讲述爸爸的小时候，是怎样生活的，那么我们现在的童年又是怎样生活的？那这样的对比呢，就显得特别的直观。所以呢，就是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用绘画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就是直观的表达方式，就能一下子让孩子们知道了，哦，几十年的变化其实是这样的大。 是的，我们看到《虎头帽》这个绘本啊，它的画风非常的饱满，也非常的浓郁。刚才您也介绍了，是把福建的围屋，还有呢这个虎头帽的这些元素穿插到背景当中。那么这个虎头帽啊，其实是一系列图画书当中的一本。那这个系列呢叫做《中国非遗系列》。那从您的角度出发哈，您的这本《虎头帽》跟其他的几本书相比啊，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虎头帽呢，首先呢，它是一个用手绘水彩的方式为孩子们创作的图画书。那这本图画书的画家呢叫黄杰。那黄杰老师呢，在绘画《虎头帽》这本图画书的时候，他其实也用了一些非常夸张的元素。我们能够从封面上就能够看到哈，那个黄小虎那种神气的样子。那这本图画书呢，它并不是完全写实的，就像我们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一个系列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系的图画书一样哈。像这套书里面呢，像有些就是绘本呢，它就是写实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游戏呀，哎，就是讲京戏的这一本图画书哈，它就是写实的。那么你比如说像影子爷爷讲皮影的这本图画书，它也是写实的。但是呢，在《虎头帽》这本书里呢，那黄杰老师呢，他就运用了一种非常的就是浪漫主义的色彩，然后呢，为孩子们呢，就是哎，非常轻盈的，非常灵动的去讲述了这样一个生活在国外的小朋友的故事。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运用这样的手法呢？也是因为黄小虎他并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了，他现在已经是生活在外国了。那么呢，我们就希望用这样一种非常西化的表达手段，同时呢，也用着一种非常轻松的非常快乐的这样的方式，能够把孩子呢带入到这样一个就是异域文化与我们中华文化相互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当中，就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哈，就是说，我们虽然讲述的是非遗的这个主题，但是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的文化呢也慢慢的在扩散，慢慢的呢在走出国门，慢慢的呢由这些小移民呀，由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这一代人呢，慢慢的其实他就带往了更远的地方，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表达哈，我们也当时也是跟黄杰老师商量，我们说也一定要采用这样一个非常生动的，然后非常唯美的，然后呢很轻松的方式去画这本书。所以呢，整个这本书创作完了之后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画风其实还是西化的。那么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就是因为这本故事里面讲述的主人公，他们目前呢并不生活在祖国，就是运用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 是的，那其实除了《虎头帽》这本绘本之外啊，您也曾经创作过很多京味儿的这个童书哈，比如说这个涮锅啊，冰糖葫芦啊，牡 对， 丹 是 小 的， 小牡丹 小 小 仙 仙 人 人， 啊， 对， 对。 等等，那同时呢，也有一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绘本啊，比如说什么像端午节呀，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熊猫外交家啊，还有放风筝啊 对 等等， 对对，是。 其实您是一直把这个创作的目光哈。根植于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和这种地域文化之中啊，是非常能够接地气儿的。那么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做过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孩子，他有很多的这种娱乐项目可以选择，他的选择很多。那么怎样讲好这些非遗的故事也好，传统文化故事也好，或者是这种地方的故事也好，怎么样才能够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呢？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个人感觉就是阅读啊，它不仅仅是文本的阅读。那这些呢，图画书呢，它是以这样的一个绘本的形式呈现的。但是它的阅读方式呢，不仅仅停留在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呢读文字，然后孩子们看画面，不仅仅停留在这儿。其实呢，我们在合上书本的时候呢，是另一种阅读的开始，那就是体验。那我自己所写的这些比如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画书哈，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些像京味儿的呀，像冰糖葫芦谁买啊，像咕噜噜涮锅子哈，像牡丹小仙人，这些故事其实它很有代入感，就是说我们其实让孩子可以拿着绘本去旅行，这是我一直特别倡议的，就是在阅读当中的这种体验文化。你比如说冰糖葫芦谁买，所有的北京的小朋友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读绘本，同时在读的过程中，妈妈给孩子买一串冰糖葫芦，一边吃着一边读，我们就对这样的冰糖葫芦谁买这本书可能就留下更加鲜活的印象。你比如说像刚才咱说的这个就是虎头帽，那每一次其实我去跟孩子们去做这个阅读活动的时候，我一定带着很多的虎头帽，就是 DIY 让孩子们能够在5分钟之内就完成的一个虎头帽，然后自己贴完了，自己缝完了，然后马上呢就可以戴在头上，就是我们可以去体验。通过这种体验呢，其实阅读呢也更加深化了，孩子们呢也能把这样的一个别人的感受变成自己的感受。其实说起来啊，文化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哎，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吃喝玩乐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说到这个文化的实质的话，那就是跟每一个孩子，跟家家户户他们的生活是完全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文化束之高阁，让孩子觉得摸不着，让孩子觉得弄不懂，那那样的话呢就显得就是哎非常的无趣了。所以绘本呢，哎，就是让孩子们读起来玩起来，让他们鲜活的感受到。所以呢，我自己在做绘本的时候哈，无论哪一本绘本，我觉得都应该有这样的生活，那么孩子们的阅读才更加鲜活。 是的，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特别好。其实也是给家长朋友了一些带孩子去读书读传统文化的一些好的方法，就是带着拿着书啊，一边带他体验，一边带着他除了视觉之外，可以通过嗅觉触觉和味觉哈、等等这种感官哈、去了解文化，去亲近这个书籍。 对，您说的特别对。是的。 那么现在也是暑期，也正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一个好的时候。那么最后也想请您啊，给我们的家长列一个书单啊，就是您的一些您认为非常值得推荐给孩子的一些作品。然后呢，另外就是您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童书写作的计划啊，也可以跟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那在这里呢，其实我特别觉得呢，在暑假期间哈，一定是要带着孩子去户外的。因为在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他就是两点一线，出了校门进家门，是吧？那么孩子很少有机会能在户外就是有活动。那么趁着这个暑假，我想一定要带着孩子，就是让他的眼睛哈能够看得更远，能够让他的这个味觉呢尝到更丰富的食物，同时呢也能让他看到大自然的这个丰富。那一定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带着绘本去旅行。像24节气哈，你看我们马上其实现在经历的这个就是大暑啊，是吧？然后到时候我们有这个立秋啊，那所有这个季节其实它也都正好是一个旅游的季节。那么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呢，我觉得不仅仅旅行，其实我们还要动手了。你比如说像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哈？那么有一个部分其实就跟手作联系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一谈起手作哈，我们都说是啊这种手作大师了，但是其实我们要把它缩小了呢，它就是一个手工。其实我们说到比如说像放风筝，那么风筝呢其实在中国呢有四大风筝的这样一个就是不同的风格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我们北京呢就是沙燕风筝，对吧？那沙燕风筝呢虽然就是说我们做风筝可能做不了像哈市风筝沙燕风筝这么精致的风筝，但是我们可以做这种王字风筝哈。王字风筝在我小时候就叫屁帘风筝，那是非常好做的，对不对啊？拿点宣纸，或者我们小时候就拿点报 纸，然后拿点这个吃冰糖葫芦的这个这个竹签子哈，我们给它劈开，就很容易做。那么做完了以后，自己做的风筝，然后呢我们自己放飞，你会觉得哎呀更加开心，就是买来的风筝多好，都不如自己做的这个屁帘风筝。那很多小朋友说，哎呀，我们现在爸爸妈妈都不会教我们做屁帘风筝了。那不要紧，我们其实也可以买一些 DIY 的风筝，就是什么呢？它是素风筝，就是没有上色的。我们买了之后，我们可以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我们把这个风筝哈上了色，比如说它是有鱼形的，有这个蝴蝶形的，有蜻蜓形的。那我们不完全去制作一个风筝，但是我们去画风筝也很好，对吧？画完了以后，我们放飞自己的风筝，这都是很好的。那么再大一点，你比如说像是小学高年级呀、初中的孩子，其实我们可以做扎染。那你像兰花坊这本图画书它整体上其实都已经在书里教会了我们怎么做蜡染。那么蜡染呢，因为它的工艺的手段还是有点复杂的，我们可能不具有它的那些材料，那我们就做扎染。扎染是容易的，对吧？把一个围巾呐、或者是一个白色的 T 恤衫呀、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扎的方式，然后染到这个蓝色的染料当中，那出来其实就呈现了一个非常让你惊喜的这个花纹。所以这些哈，就是看上去呢，就是它好像是一个让我们往大了说是非遗的项目，但是呢我们要给它跟孩子的生活联系起来，它就是一个可操作的手工，对吧？像春扇也是一样，夏天我们除了我们开空调，是不是我们也爱扇扇子呀？你比如说有折扇，有团扇，那我们在春扇这本图画书里面讲述的是团扇，就是我们女孩子哈，就是应该拿的这样一把扇子。那在春天呢，还可以互相交换，就是闺蜜之间互相交换团扇。但是团扇呢，它也有这种 DIY 的素团扇，就是上面没有画着花的，就没有装饰的，它是一个白色的。那通过小朋友们的手哈，我们给它，比如说用颜纸我们去装饰它，哎呀，装饰出来非常的美。因为我在很多的线下的课或者是直播的这种讲述课上，也都给小朋友们呈现过，用颜纸，然后用通草纸，我们都可以做出立体的花朵，做一个荷花呀，做一个牡丹花呀，是吧？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蝴蝶呀，我们给它装饰到这个扇子上。如果我们用毛笔画呢也行，我们可以画小写意的兰花呀，是吧？我们可以画琵琶呀，可以画荔枝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画的这样的一个团扇的话，或者折扇的话，就成为不仅就是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呈现在其中，同时呢，我们扇起来，我们也会觉得这个扇子与我们的关系哈，已经不像买来的那一把那么简单了。所以你看，像这些呢，它就是通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哈，能够让不同的年龄的孩子在这个暑假里面活动更丰富，就是我们即便是阅读，我们也不光老看那个字就在那儿翻开书本读，那休息休息眼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把书本里面给我们讲述的这样的一些艺术手法，那么艺术感受，我们就真正的经历一下，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也是让我们暑假的生活哈更加生动的一种方式。这种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哈，是特别有兴趣的。 是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啊，宝东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一个分享，也希望孩子们啊，通过这种体验式的阅读方法，能够收获一个不一样的啊愉快的暑假。谢谢宝东林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